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杜帅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最近北京联通河北的交通建设是频频传出了新的进展啊。北京到雄安新区的城际铁路在去年，也就是2020年的12月27号全线开通了，旅客乘车从北京到雄安新区全程只需要约50分钟。而在繁忙的京哈铁路旁边，一条连接着北京城市副中心和河北唐山的城际铁路也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当中。预计到2022年京唐铁路建成后，从北京城市副中心出发搭乘城际列车到河北唐山用时最快只需要39分钟，唐山呢将融入到北京1小时交通圈当中。京雄城际铁路适合上班通勤吗？轨道交通的快速发展会给雄安、唐山等地的房产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交通对于区域楼市的价值究竟在哪里？今天呢就来跟大家聊聊轨道上的京津冀楼市。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杜帅您也跟我们大家是刚刚聊过城市副中心14-5规划啊，对接北三线等地对于当地楼市的影响。当时呢您就说过，说这个轨道交通呢对京津冀发展是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的。那么最近呢，随着京雄城际轨道京唐高铁传出新的进展，大家的关注的目光也更多的投向了这些地方啊。这样先请您来跟我们盘点一下吧，交通对于北京周边的像河北啊、天津地区楼市到底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应该说这些年其实是经历了过一些变化的哈。 对，是这样的。根据法国经济学家戈特曼的理论啊，在特大城市的周边会形成众多卫星城，进而带动整个区域竞争力的上升。那么放到楼市当中来看呢，近几年因为京沪深等一线城市房价快速上涨，以及购房门槛的这个提高，人们开始将目光转向周边的城镇。由此呢，在京津冀城市群中，环京受到了更多的关注，楼市的发展呢也驶入了这个快车道啊。那么城市群发展不仅依靠人口和产业，其实还依靠很多的交通，还有我们说的各种各样城市的配套等等的一些因素，这都是打破城市壁垒的一个关键。那么我们所说的交通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比如说大家经常会说这个只要哪通车了或者哪通地铁了，这个地方的房价呢就会有一定的推升作用， 是 对吧？甚至有一句话叫做地铁一响黄金万两，其实这都是对地方的一个房价甚至说地方发展地方配套的一个积极的一个推动作用和带动作用。当然了，城际时代的到来呢也一定是缩短了地区之间的通行距离，改变了人们的一个生活习惯，城市发展和楼市会共享高铁给我们带来的便利。其实大家可能这个有所耳闻啊，就是在上个世纪，就20世纪中期的时候，东京和大阪通了城市快轨，本来想把东京的人引入大阪当中，没想到大阪的人呢到了东京了。那么这也是一个其实就是城市发展带来一个红利。甚至说大家可以看到，在15、16年这波楼市当中，经常会有一个现象，就是在高铁站附近的房子，就各个城市啊，不仅是北京，各个城市高铁站附近的房子出现了一轮暴涨。 是 啊，尤其是以北京为辐射带的环京地区，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像这个涿州，涿州这个地方呢，大家可以看到老城区的房子还是那么回事儿，但新城区，尤其是高铁片区，就高铁它对面的一些就站前广场旁边的房子啊，实现了一个暴涨，甚至说翻倍的一个增长。所以说这个呢也是跟什么有关呢，也是跟我们整个国家的配套甚至说整个高铁站的通勤给我们带来的便利是有直接的关系。现在北京到天津的距离是半个小时的时间，在之前的话北京到天津当时我记得是需要2个半小时的时间，2个半小时到天津，那么天津和北京当时是属于两个独立发展的城市，现在就不一样了。大家可以看到天津的人口频繁地进入到了北京啊，北京的人口呢也有的人是在天津买房居住，所以说通勤时间只有半个小时，相当于就坐了一个公交车， 这样一个感觉，还是非常方便的。 没错 啊，所以说随着以后的发展，城市和城市的距离会越来越近。我记得去年咱们台里有一个新闻播报的，就是在航天科工集团以后的高铁速度呢会达到2000公里每小时，是一个美好的愿景。对啊，比飞机还快。啊，形成的这种磁悬浮的这种列车啊，叫高速快轨列车。那么这个呢，如果是在真的达到2000公里每小时呢，基本上北京到上海的距离基本上就一个小时就可以搞定了。 不过这还需要很多年的发展啊。 对，需要很多年的发展， 有赖于科技的发展。 所以说随着城市与城市之间越来越近，那么核心城市的这个作用呢就会显现的越来越明显。 嗯， 尤其是北京这样一些城市应该说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表现。那么当然了，环京楼市一直也是按照距离啊被划分为几大梯队啊。第一梯队就是我们所说的北三线，夹在北京天津之间，隶属于廊坊辖区，但地理上没有接壤，距离北京呢30公里，仅从距离北京市中心的距离来说，比密云啊、怀柔啊、延庆还要近，背靠东部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接受北京市区和通州人口的外溢。这是第一梯队。第二梯队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固安啊、永清啊、廊坊市区啊啊这些地方，它的这个依赖呢是南部的北京新机场，受益于北京临空经济区带动就业和产业发展。其余环境地区呢，或者依靠自然资源啊，是主打这个度假市场，像包括涞水啊、怀来啊、滦平啊、蓟县啊、牛驼啊，或者除了环境带动以外的其他经济中心支撑，例如说霸州啊、武清啊等等的，对吧？大家都知道牛驼这个地方温泉比较好，是吧？蓟县呢是一个文化古镇，甚至说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清朝的这个皇帝的陵墓也在那儿。那么还有像我们的怀来啊、涞水啊，这都是一些可以靠自身就可以发展起来的一些城市。那近年呢，京津冀轨道交通的发展也让环京各板块和北京的通行时间不仅局限于距离，更有出行方式的一个转变。有高铁相连就比只有高速要快捷。要知道节假日这个驾车还是非常堵的，尤其是周五晚上还有周六上午，大家会发现只要是出京的道路全是堵的，像京港澳啊、京开啊，就原来的京沈啊，现在我们叫京哈，这所有的高速包括八达岭，我们说的八高最经典的一个八高路线，就是往西藏走的那条路线，尤其到夏天都是非常非常堵的。那么如果有了高铁之后呢，很多人就觉得哎呀，我坐高铁也可以享受这个旅游的这个快乐，同样我在路上的时间呢我可以变得减少，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感觉或者一种概念。 对，而且坐高铁也方便啊、舒适啊，比自己开车啊省心多了。 对，省心多了，而且这个基本上眯一会儿就到了，而且可以用大把的时间去旅游，是吧？这是不错的一个概念。那么现在呢，像大家都知道雄安新区和北京丰台站已经互通了啊，丰台站呢是连接雄安新区的一个首站啊，在我们北京。丰台站在哪儿啊？就在我们的这个新建的这个丰台站是依据老址建成的，在哪儿？就是在我们的丽泽商务区附近。这个片区呢，我觉得是以后一个发展的一个大繁荣的一个片区，尤其我们的丽泽金融商务区，就随着金融机构的陆续涌入，以及北京丰台南站、北京这个城市航站楼，就是大家也都看到了，丽泽片区现在已经出现了北京城市航站楼的这个动工开始了，甚至说有一些消息在传说华为华北区域要搬到北京的丽泽商务区，当然了这个还没有落定啊，但是整个来说对于整个丽泽商务区，就是北京的西南片区的发展还是一个支撑的。所以如果让我来判断的话，比如说这个北京未来10年的发展在哪里呢，我觉得西南片区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方向，就是我们所谓的丽泽商务区这个片区啊，会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发展方向。而房价相对于北京而言呢，雄安房价大约是北京房价的1/10不到，这样的房价如果是北京11000一个月的薪水的话，在雄安买房还是比较轻松的。所以说雄安和北京城际交通的开通有助于刚需到雄安购房，那么雄安楼市呢需求也会慢慢的开始增加，未来房价还是有机会有一定的小的上涨幅度。 很多人得知京雄城际轨道全线开通的消息之后，最先想到的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这样的城际铁路适合上班通勤吗？杜帅您看呢，您觉得它会成为两地上班族的一个新的选择吗？ 京雄城际铁路啊，是起始于北京西站，经过既有京九铁路到李营站，进入新建的高铁铁路线路，向南呢途经北京大兴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河北省霸州市，最终呢到达雄安新区。新建线路呢全长是92公里，设北京大兴、大兴机场、固安东、霸州北、雄安五座车站，设计时速呢350公里。那么2020年12月27号呢，京雄城际全线贯通，北京西站到雄安新区之间最快通行时间是50分钟啊，而大兴机场呢到雄安新区最快通行时间是19分钟，还是非常快的，相当于就是跟公交车差不多了。不过就目前情况而言呢，京雄城铁并不适合北漂者的一个上班通勤。第一呢就是班次太少， 班次少， 对，班次少， 嗯， 上下班时间的班次呢非常少。目前呢，雄安和北京之间一天的班次是16对， 嗯， 啊，比如说在早上9点前的上班高峰时段，雄安到北京方向一共有3个班次，7:20、7:45和8:26分别从雄安开出的3辆车，而且只有7:45和8:26两个班次开向内城的北京西站， 嗯， 而7:20的车呢只开往大兴机场站， 嗯。 那如此之少的班次和较大的一个间隔发车时间啊，无法批量承载环京北漂者上下班通勤这个梦想啊。 嗯。 第二呢，就是环京车站并非设置在人口密集地，像京雄城际沿线的国安东站和霸州北站并不是人口密集地，反而是郊区地，因此对于当地北漂上下班通勤形成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嗯。 第三呢，就是票价不低。京雄城际线上呢，从北京西站到雄安的正常票价在68块钱。 嗯， 啊，坦白的说，这样的票价并不亲民，不适合普通上班者的一个通勤使用。 嗯， 第四呢，就是北京的站点也不在北京上班的主要承接地。京雄城际北京有3大站点，一个是大兴机场站，一个是大兴站，一个是北京西站，而这3个地方呢，也并非北京主要的就业承载地。因此啊，就意味着环京北漂通过京雄上班，大部分人在北京3大站点下车之后，还没有到达终点的公司，而需要坐一段车，也就降低了京雄作为上班通勤的一个价值。综合来说呢，对于京雄沿大多数的环京北漂者来说呢，京雄城际只能作为上下班通勤的一个补充之选，不可能作为日常通勤之选。那高铁的核心价值从来不是日常通勤，京雄的价值在哪儿呢？第一啊，就是通过京雄，通过北京这个中转站，打通了串联华北、西北和东北的一个交通线路。第二呢，就是通过京雄和未来的机场联络线，雄安与北京政府所在地的通州首都机场进行串联。第三呢，就通过京雄和未来的郎卓城际和远期的七环版的这个环京城际啊，那么这个雄安和河北的各个环京地区进行了串联。第四呢，就是京雄城际所在的雄安站，未来呢作为雄安最大的交通枢纽，并在此延伸出了京雄城际，以串联天津，延伸出京港台这样一个高铁，以串联华东和华南，延伸出雄宜铁路，以串联保定和石家庄，是这样的一个相当于一个城市的一个网络。 是，那么刚才说的主要是针对这个通勤的需求啊，那么范围再扩大一些哈，您觉得有哪些人群值得来考虑和关注雄安、唐山这些地方的楼市呢？因为随着交通的发展，您说会不会给这里的这个购房者带来一些新的定位呢？ 嗯，是的，设立河北雄安新区呢，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战略选择，是继深圳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个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啊，所谓的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那么雄安新区规划范围呢，涉及到河北的雄县、荣城、安新3县和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呢比较明显，交通便捷通畅，生态环境呢是优良的，现有的这个开发程度呢比较低，发展空间呢比较充裕，具备高起点、高标准开发建设的一个基本条件。哎，那么设立雄安新区呢，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这样一个重大的战略部署，对于集中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说清政策，说破骗局，说开云雾，不再迷茫。欢迎继续收听。 据您了解啊，现在这个雄安、唐山的房价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和之前您跟我们说到的这个北三线的房价有可比性吗？ 那么雄安新区经济上行，对楼市也是非常有利的。河北雄安在2017年4月1日成立啊，作为新设立的区域呢，时间也有3年了。当地高收入人群呢，占比也增加了45.6%，经济发展迅速。2016年呢，雄安还未被设立这个新区的时候呢，GDP 为200亿。 嗯， 之后在2019年增长到了215亿。未来10到5年的时间呢，GDP 总量将达到1.4万亿，这将直接影响到当地人均的一个收入水平。那么人口呢，将是雄安未来的一大顶梁柱。雄安新区的2017年人口约为104.71万人，作为国家级的重点新区，有人认为啊，未来有望成为下一个深圳，人口呢将达到900万人，这是一个很让人期待的事情。目前呢，雄安新区常住人口正在加速回流，那么雄安新区高学历人才在常住人口当中占比幅度增加，常住人口 中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比和本科以上学历人口都上涨了将近60%。 嗯， 这样的人才占比呢不断扩大，对于当地楼市经济是有利的。人口作为长期红利，未来房价无可厚非会迎来一个上涨的期限。 嗯，那么还有一个对于购房者来说比较实际的问题，就是如果想在雄安啊、唐山啊这些地方买房的话，有没有什么对于购房资格的限制或者要求呢？ 那么河北省啊印发了一个关于进一步促进全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一个实施意见，指出啊，原则上对已经拥有一套住房的当地户籍居民，能够提供当地一年这个纳税证明或者说社会保险的这个缴纳证明的非当地户籍居民限购一套住房，也就是说相当于是一年的这个纳税证明或者一年的社保就可以限购一套。那对已经拥有两套以上住房的当地居民，或者说拥有一套及以上住房的非当地居民，无法提供一年这个社保或者纳税的，暂停销售住房。那么环雄安新区和环首都重点地区要在这个基础之上呢进一步提高门槛，对能够提供当地三年以上纳税证明或者社会保险证明的非当地户籍居民呢限购一套住房。 那对于雄安或者是唐山啊，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区域或者是地块，您觉得比较关注的，或者是可以推荐大家重点来考察一下呢？ 那我们说说唐山啊，作为历史悠久的重工业城市，尤其钢铁的这个产能在全国更是名列前茅，可以说各大厂矿解决了好大一部分人群的一个就业问题。那么随着钢厂的搬迁呢，也让一大部分群体呢初始感到无比的焦灼，毕竟工作不能丢，福利待遇还很理想的，但是工作区域呢产生的距离感让人比较头疼。至此呢，好多人在前两年的时间都在考虑工作原因造成的居住问题，很多人不得不在工作区域买房置业。那好多人呢又在质疑说，唐山市区随着钢厂的搬迁，本来外来人口就不多的情况下，又流出一部分人口，就业问题怎么解决呢？这么多房子谁来买单呢？房价会不会一降再降呢？有没有发现最近两年唐山很少看见雾霾天气了？那么重工业的搬迁呢，整体环境的治理、医疗条件不断的加强，各大名校相继的扩建与落地，未来唐山的市中心区域或许才是真正适合人们居住的一个最佳选择。那么当最好的医疗设施、最佳的教育环境、最大的商圈体系全部集结在市区内的时候，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住在市区居住呢？那么我们再说这个关于雄安，随着未来人口的进一步涌入，再加上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高铁的开通等等的，对于雄安的房价的支撑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再加上我们很多医院都慢慢的教育设施都会搬到雄安新区，所以未来来说呢，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点啊。所以我建议大家，比如说如果说唐山和雄安进行对比的话，我建议大家如果能够购买雄安，还是可以去购买雄安的。 那么对于河北的雄安啊、唐山等地楼市感兴趣的朋友，在这儿您还有什么样的建议要送给大家吗？ 其实判断城市兴衰的黄金原则就是人口、交通、产业，凭借这三大维度呢，雄安、唐山未来发展潜力呢是不可估量的。那么交通呢自不必说，人口和产业功能集聚也是大势所趋。那么随着越来越多高附加值产业集群、科技创新、高端商务、高端物流、商业旅游、现代服务等等的非首都功能将会在未来呢落户雄安新区，产业发展呢将吸引更多的人群到来。但说到楼市购房，一定是最不可能放开的政策。国家调控到现在一直在强调一个词，就是房住不炒，里面一个是住，一个是炒。当前限购的目的也是为了让房地产的平稳发展，因此呢，北三线的最终目的是拒绝炒房，让更多刚需能够买上房，让房地产平稳健康的发展下去。因此我们应该跟着政策走，让房子啊回归这个居住属性。大家其实也看到了啊，再加上其实今年我发现各大银行对于房贷的这个额度还是非常紧张的，每年一月份其实是最宽松的，今年是非常紧张，所以说我觉得大家还应对于楼市来说还要理性对待。 好，非常感谢杜帅今天也给我们分析了轨道上的这个京津冀楼市哈，交通发展拉近了城市之间的距离，而实现更宜居的目标则需要基础设施啊、服务啊、民生等等这些方面进一步的这个区域协同发展。好，感谢杜帅。 奋斗是致富的路，可汗水都有结果，震撼的脚步加快了速度，实现小康拥抱幸福，来吧把此刻庆祝，种子慢慢都成熟，丰收的季节都心满意足，一起来品尝这甘露。我将穿越那岁月飞覆， 子慢慢都成熟，丰收的季节多心满意足，一起来品尝这甘露，每一步都是追逐自己的高峰，自己建筑翅膀在天空要尽情飞舞，许下的诺言句句算数，每一步都是付出，千辛万苦才变成礼物，生命爆发出无穷的力度，去推开未来的窗户。每一步都是追逐自己的高峰，自己建筑翅膀在天空要尽情飞舞，许下的诺言句句算数，千辛万苦才变成礼物，生命爆发出无穷的力度，去推开未来的窗户。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 FM100.6 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8点，三地协同共话发展。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清晨5点，沉睡的城市开始苏醒，数百万个家庭的水龙头被陆续打开。北京这座超大型城市，2000多万常住人口中，如果有一半在这个时候起床，只是刷牙洗脸就要用去大约1/3个北京北海的水量，而这仅仅是一天中用水的开始。从2014年年底，团城湖这片33万平方米的水面充盈着南方之水后，北京的用水状况开始得到了一定的改善，有效缓解了北京水资源匮乏的问题。家住海淀区玉泉村的何崇涛一家是移民搬迁过来的，住在新家，他最大的感受就是喝的水和以前大不一样。 我们搬到北五家园以后，喝的就是南水北调的水，以前不管什么原因吧，接长不短还得停次水，现在不停水了。以前喝的水里头有沙子，现在没沙子，没有杂质了。 2012年，何崇涛和其他2000多户村民一起住进了农民新村。他原来住的地方则历时2年建成了总调蓄量达到162万立方米的团城湖调节池。像何大爷这样一个普通人家因水资源的调配而迁居的路线，其实也是南水北调工程在北京人生活里的轨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从河南西川县淘岔渠首引水一路北上，横穿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流域，经河北进入北京，到达终点团城湖名渠，全长1276公里。南水北调工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淘岔渠首枢纽工程时强调，南水北调工程 是重大战略性基础设施，要从守护生命线的政治高度切实维护南水北调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安全。 南水北调工程解决的问题就是解决人民用水的问题，体现出了人民至上的这种精神。 南水进京到2020年，北京地区累计接收60亿立方米南水，其中70%用于自来水厂供水。南水的加入虽然让北京人均水资源量由过去的100立方米增加到150立方米，但仍远远低于人均500立方米的国际缺水线，并没有扭转北京整体缺水局面，节水依然不可放松。作为饮用水源保护区，团城湖不能使用农药化肥， 尽量散开了，不要太集中。 吴小燕是团城湖管理所负责人，她试验放养瓢虫等害虫天敌，以鸟治虫，以虫治虫，提升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南来之水还注入北京大中型水库、中心城区河湖和回补地下水，促进了北京地区地下水资源的涵养和恢复。南水北调不止打通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命线，浇灌了经济命脉和民生命脉，也丰润了华北地区赖以维系的生态线，唤醒了北方的河流和大地。南水丰沛，生态文明的当代杰作，南水甘甜，润泽生活的幸福之源。 情报保卫人员必须具有超群的个体素质，既要斗勇，更要斗智，还要随时准备蒙受冤屈，做无名英雄。中国秘密战，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纪实。京津冀之声 FM 100.6，每天13:30、19:00播出，敬请收听。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李大钊，字守长，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889年，李大钊出生于河北省。 追忆李大钊足迹，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京津冀之声推出6集微视频专题片《红色京津冀李大钊的足迹》，欢迎登录微博搜索“追忆李大钊足迹”，收看系列微纪录片，敬请关注。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百年父辈特别节目，我是白刚。无党派人士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始终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那么无党派人士的具体含义是什么？无党派人士有哪些杰出代表？今天的百年父辈，我们邀请无党派人士、北京农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党外高级知识分子联谊会副会长周建平，回顾无党派人士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各个历史时期发挥重要作用的历史。请听秦鲁一才智的故事，无党派人士一心跟党走。 百年风雨过往，是日月不舍昼夜，父辈璀璨身影如星光融进银河。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 只为这千秋家国梦， 同舟共济，荣辱与共的 荣辱与共， 民主人士 不负同一颗中华心，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首都统一战线系列节目《百年父辈》。 欢迎收听首都统一战线系列节目《百年父辈》，我是主持人鲁一。欢迎无党派人士、北京农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党外高级知识分子联谊会副会长周建平，欢迎您。 各位听众大家好。 首先，其实我觉得大家有一个想要知道的，就是哪些人士是叫做无党派人士？ 这个问题啊，很多人都会问我这个问题。无党派人士啊，有政治的内涵，所以呢，这个现在对无党派人士呢，就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界定。这个界定指的就是没有参加任何党派，还有参政意识、愿望和能力，对社会有积极贡献和一定影响力的人士，其主体呢是知识分子。所以无党派人士不等同于所有的无党派的群众，他还是需要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力。 无党派人士的称谓也是发生过几次变化，这些称谓上的变化也反映着我们中国社会历史所发生的变迁。 确实是这样。所以无党派人士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在近代的中国政治舞台上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按照无党派人士整个的发展历史啊，也有上百年的历史了。这个整个的发展变化呀，它有这么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叫社会贤达，就把好多无党派啊，那时候是叫社会贤达，这个是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呢，主要是在新民主的革命时期，一般呢就把这个无党派的知名人士称为社会贤达。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双十协定就写明了，就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共商国事。但到后面呢，就是社会贤达那个时期啊，发生了分化。分化主要是由于一部分社会贤达是有的参加了反对内战的，有一部分呢依附了伪国民政府，败坏了社会贤达的声誉。所以那个社会贤达这个称谓啊，就不少那个无党派的民主人士啊，就有一些反感。 比如说像郭沫若哈等人，他们当时也是社会贤达，他们是反对内战，参加了民主反蒋的活动的。但是有一部分这个当时的所谓社会贤达，他就是依附于国民党，参加了伪国民大会、伪国民政府，所以他们的这个社会贤达内部就发生了一个分化， 是， 所以他的称谓 是 也是势必要发生一些变化的。 所以这个变化呢，就到了第二个阶段，就叫无党派民主人士。这个无党派民主人士首先使用这个称谓的呢，就是郭沫若同志。这个在48年5月5号啊，就是各民主党派与那时候的社会民主人士致电毛泽东主席，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发出这个时候，为了与以往社会贤达区别，他就用了这个称谓。所以8月1号，这个毛泽东同志啊，在这个赴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的电中，正式使用了这个无党派民主人士这个称谓。所以在1949年筹备新的政协的时候啊，专门设立了 无党派民主人士这个界别。接着呢，就是到了改革开放，就这个称谓持续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一直到了改革开放以后，这个称谓呢又到了一个并存阶段。这个并存阶段也是由于几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原因啊，由于无党派民主人士啊，可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啊，逐步的减少了。因为那时的民主人士啊，他是具备条件的，一个是新中国成立以前参加过人民民主运动的，所以这个民主运动包括各种起义这个在内的各种民主运动。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啊，可以说这些民主人士啊逐步的减少，出现了多种概念并存的局面，有的叫无党派民主人士，有的叫无党派人士，还有的呢还叫无党派爱国人士、无党派致命人士、无党派代表人士。所以到了咱们这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啊，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央统战部呢就加强了对无党派人士工作的一些研究，是吧？这个2000年的时候，中央统战部下发了关于加强新时期无党派人士工作的意见，正式规范了对无党派人士这个称谓，就统一使用无党派人士这个概念。到04年呢，就全国政协第12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的章程修正案，正式将原来这个界别叫无党派民主人士啊，这个界别就改为了无党派人士的界别， 就叫做无党派人士了 啊，延续到现在。无党派人士这个称谓啊变迁啊，其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咱们统一战线的发展和变化，也印证了这无党派人士啊就是一直跟着共产党走的闪光的一个足迹。 从这个称谓的变化也可以看出这个社会和历史的变迁哈。其实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33制政权合作的形式建立了民主联合政权的雏形，那无党派人士呢在这一探索当中也是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在这个整个政权人员组成上面就是推出了33制。可以，33制这个制度啊，也是我们民主联合政权的一个雏形。这个33制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整个的联合政权的组成，1/3的是党员，是吧？1/3呢，左派的先进的积极分子，还有1/3呢，就是属于中间派。所以这个组成模式啊，可以说在这个政权的决策当中，当时的政权决策当中还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41年，无党派这个人士李鼎铭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上就提出了精兵简政这个提案。提出了以后啊，就是毛泽东同志做了高度的评价，说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所以这个精兵简政这个提案在参议会上就顺利的通过。同年呢，就是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精兵简政这个指示。48年，五一口号的发布。这个五一口号就是中共中央就号召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这个联合政府。这个五一口号发布以后郭沫若与其他的11位民主人士就第一时间就联名响应了中央的号召。所以那个时期其实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当中这个威望都已经很高了，这个无党派人士都把这个中国共产党叫人民的政党， 人民的政党， 人民的政党，算是说是在用民主的方式同全国所有民主势力的代表平等商谈国家大事，发表的关于时局的意见，第一次主动公开提出了愿在中共领导下限期绵薄共策进行。 愿在中共的领导下限期绵薄共策进行哈。这是在1949年的1月22号，郭沫若、傅林一等这些无党派人士他们到达了解放区，一共是55名民主人士联名发表了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 对， 周主席电报。 主席五一这口号有了广泛的回应，众党派都举名签字了。 这么快这倒是始料未及 是啊，现在各方态度已经明朗， 老蒋彻底孤立了，水到渠成，召开新政协这件大事该做出安排了。 百年风雨过往， 是日月不舍昼夜，父辈璀璨身影如星光融进银河。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 只为这千秋家国梦， 同舟共济，荣辱与共的 荣辱与共， 民主人士 不负同一颗中华心，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首都统一战线系列节目《百年父辈》。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时候，无党派民主人士列入党派界别就延续了下来，参会的郭沫若等12人都是当时的翘楚啊。其实在无党派人士当中有很多的杰出的代表人物，比如说张奚若，他就是在当时的这个新政协的会议上提出了咱们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就是由无党派人士张奚若提出的。 您说这个张奚若啊，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奠基人之一。在他逝世以后啊，89年就诞辰100周年的纪念会上，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院长的习仲勋同志发表了一个即席讲话，这个纪念他那个诞辰100周年。他这么说的是吧，他我和张奚老啊都是陕西人，说我到他那去呢，他总是要搞点家乡的饭让我吃。我常对他我常讲，他奚老你1913年就到外国去留学了啊，寻找新中国的道路啊，追求真理和知识。他说那时候我才出生，你无论是哪个方面的经验啊，都比我多得多。奚老一辈子都是个硬人，说话向来不知忌讳，做事更是直来直去，是吧？说他是硬棱角，历经了这么多风雨，这些棱角依然没被磨去， 还是有他的硬棱角，说话向来不知忌讳，做事更是直来直去。 所以呢，就是习仲勋同志评价他说，襟怀坦荡，直言不讳，不仅是我们党的一位挚友，更是我们党的一位政友。 其实是我们党的一位政友，这也说明了无党派人士他在参政议政的过程当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是，因为他这个人是个性极度的分明，留下了很多经典的一些故事。比如说他在参加那个国民参政会上啊，在重庆举行的这个国民参政会上，他就指出了那时候这个通货膨胀太厉害。他这个因为气势咄咄逼人，他在发言蒋介石啊按照电铃就提示他，他就说了，说欢迎您提意见，但是那意见提得太刻薄了。那时候张奚若他回应到了，他你不要按铃了，也不必着急，那我的话不多，就是质询完了以后啊，拂袖而去。第二年又要召开国民参政会，通知他去参加，还带了路费。他当时回电说无证可议，路费退回。这个无党派人士啊，可以说是个性极强，是非面前啊，可以说把握的也是很准确很到位。现在呢，也是这无党派人士啊也有一大批的代表人物，比如说这个5月22号啊刚刚去世的袁隆平院士，他也是我们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 是 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杂交水稻研究的第一人， 是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袁隆平先生，他也是无党派人士的杰出代表。 是，就是他逝世以后啊，新华社发的通稿啊是这么说的啊，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无党派人士的杰出代表。这袁隆平他获得共和国勋章的颁奖词，他高度概括了他一生的成就，稻田的守望者，所以他的形象大家可能都很熟悉了，就是一个农民的本色，身材是吧瘦小，还略点微驼背啊，小平头，两腿总是沾满了泥巴， 皮肤还挺黑的， 皮肤还是黝黑。是吧？正是他呢，用他的双手啊，养活了10几亿人口。可以说，他这个杂交水稻的贡献，不仅是对我们中国的贡献，对世界的贡献也是很大。现在，就他这个杂交水稻的研究成果，可以说也惠及了世界上1/5的人口。在西方这些国家， 就把这个杂交道啊称为啊东方的魔道。整个的杂交水稻的研究过程啊，可以说也是历经艰辛，这个也是袁隆平院士啊几十年如一日不断的在实践认识啊认识实践的啊过程当中啊不断的探索，才有啊这种成果的呈现。但是他在归纳这个成功的整个的原因的时候啊，就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是吧，是能够使他能够成功。他说原因很多，但是他把所有的最终把原因归纳到是党的阳光雨露培育了养育了杂交水稻这朵奇葩。他我由衷的感谢党的领导。他这么说其实也是结合他这么多年啊从事这个研究工作啊，得出了一个实求是的一个结论。就从研究成功到全面推广，从那个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顺利建成到蓬勃发展，可以说每一步走来都有党的关心跟培育，也是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一个体现。 其实长期以来，以袁老为代表的这个无党派人士哈，他们都是秉承与党同心、爱国为民、精诚合作、敬业奉献的光荣传统，所以不愧为无党派人士的杰出代表。那同时，其实周老师也是北京党外高级知识分子联谊会副会长。北京党外高级知识分子联谊会，它是以北京党外知识分子中无党派人士为主体的。 是这个北京作为首都啊，可以说这个无党派人士数量很多。你看，就我们整个无党派这个北京知识分子联谊会，整个理事就有545名理事，全部是无党派人士。这些人士的构成里头，您看这个545名，博士、硕士就占了将近400名，是吧？具有高级职称的400名，全国人大代表有9人，全国政协委员有33人，还有市人大代表16个，北京市的政协委员33个，所以他们这些呢，一个数量多，另外就层次高，就整个北京无党派人士啊，可以说都是在好多领域都是翘楚，在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都做出了杰出的一些贡献。 是的， 这些同时呢，他们参政能议政的能力也很强，为首都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各方面，他们都提出了很多的有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所以我也是这些年作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首都的发展过程当中，每年我就结合自己的行业也是需要大量的调研工作，要把真实的情况调查清楚。其实现在目前我就对生态领域，另外就是现在目前这个农业这些领域我们北京是吧，农业可以说在这两个领域我就是这几年一个呢就是构建北京平原地区的森林生态体系，我就专门提了一个建议。北京整个的生态环境最脆弱的地区其实是北京的平原地区。平原地区呢，我们整个的人口相对的密集，所以呢我们现在北京你看平原的面积还小，这个相对来说整个生态是比较脆弱的。我提这个意见主要是就一方面要构建大幅度的森林体系，要一定的规模，它的生态效益生物多样性生态效益才能反映出来，它的生物多样性才能够体现出来，它那个生态的价值也才能够全面的展现出来。所以呢就提这么一个建议，包括就是构建这个整个大运河整个生态廊道。所以我们这些无党派人士既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历者、实践者、维护者、捍卫者，我们也同样肩负着咱们民族伟大复兴这个重任，是吧？也需要在各自的领域力所能及的贡献自己的智慧。最近的我们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抗疫这个战线，这个无党派人士总共有2000多位首都医卫界的无党派的知识分子就奋斗在 救治防控的第一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担当，党外知识分子也是如是。 其实这个无党派人士他虽然是无党无派的，但是其实他也是有一定的这个组织性的。 对，无党派是吧，也有一个有这个社会团体在，那就是叫智联会。智联会就是把这个就搭建这么一个平台吧，把这些相关的无党派人士啊都给他们集中起来。所以这个团体呢既有那个统战性啊，也有它的这个联谊性。目前北京整个的就知识分子联谊会啊，可以说不断的在发展壮大。这个现在目前这个整个的智联会的构成啊，可以说那个在不同的包括各个区县、各个大学，还有各个不同的这企业，就各个平台啊，都有了啊一些啊智联会的覆盖。到目前为止呢，就我们现在整个的啊智联会，它的基层组织数量啊已经到了93个，这个成员已经到了1.2万人。但这个成员别看是1.2万人，但它辐射带动的人可以说超过了啊100万人，能够把这些无党派人士啊真正的这力量能够整合起来，就是凝聚人心、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凝聚共识。 那其实北京的无党派人士他是数量多、层次高、能力强、影响大啊，而且广泛的分布在各行业各领域。那无党派人士呢也是发挥自身的优势作用，服务首都的发展。长期以来，无党派人士在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建言献策、服务社会等方面呢履职尽责，成绩显著。今天也非常感谢啊我们的无党派人士，北京农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党外高级知识分子联谊会副会长周建平的介绍，谢谢您。 好，谢谢。 百年风雨过往，使日月不舍昼夜，父辈璀璨身影如星光融进银河。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 只为这千秋家国梦， 同舟共济、荣辱与共的 荣辱与共， 民主人士 不负同一颗中华心，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首都统一战线系列节目《百年父辈》。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记录作品《百年历程》。 1989年11月1日发行了一张8分面值的特种邮票。主题是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以科研装置为题发行邮票，这在我国的邮政史上并不多见。作为我国第一台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是高能物理研究领域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它通过加速正负电子束团使其对撞，并用大型探测器对其进行捕获，帮助我们认识微观世界。1988年10月20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文章称，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是我国继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人造卫星上天之后，在高科技领域的又一重大突破性成就。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科学重器，在诞生之前却遇到了重重阻力。1972年，第二机械工业部的张文玉等18位科学工作者联名写信给周恩来总理，提出发展高能物理研究的建议。周恩来亲笔复信指示，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为了落实总理的批示，1973年3月，在北京香山召开了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预制研究工程工作会议。1975年3月。国务院批准了这个项目，代号为753工程，计划在10年内经过预制研究 建造一台400亿电子伏质子同步加速器。两年之后，党中央批准了扩大753工程规模的建设，工程代号调整为87工程。按照计划，在10年内，实验中心的建设投资约需10亿元人民币。1977年，全国当年财政收入只有874.46亿元，10亿元的项目必须慎之又慎。1980年，国民经济调整基建，高能加速器在排查中被认为是属于国家非急需项目，于是整个项目面临下马。 当时包括我们很多科学家都很着急，觉得呢又有点山穷水尽疑无路这个时候。 这一年5月22日，失望中的张文玉和39位中国高能物理学家们再次联名上书中央领导人，恳请高能物理实验中心项目不要下马。 所以这个时候，小平同志呢就指示我们，他是在科学院主持工作的方毅同志，说要充分的听取科学家的意见。 1981年12月22日，邓小平对请求在北京建设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报告作出批示。这项工程已进行到这个程度，不宜中断。他们所提方针比较切实可行，我赞成加以批准，不再犹豫。经过广泛讨论与论证之后，所有人最终达成共识，先建造一台能量2×22亿电子伏正负电子对撞机，项目成本缩减为2.4亿元。1984年10月7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破土动工，邓小平亲自铲土奠基。对撞机建造涉及10多个门类的高新技术，数千台设备，90%以上都靠国内自行设计制造。1988年10月16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终于实现了正负电子的对撞。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稳定运行，奠定了我国高能物理研究的基础，带动了高稳定电源、高性能磁铁、精密机械、计算机自动控制等一系列高新技术的发展，对我国广播通信、医疗、航空等领域独立技术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大科学装置是开展前沿研究、探索自然规律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也是推动科学发展和原始创新的国之利器。今天，石景山区玉泉路北侧的10几米深的地下，这一门超级粒子大炮依然保持着24小时的高速运行。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